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53集，两种可能。听了小胖墩的话，白玉堂忍不住笑了笑。 我小时候的确是跟你有些不同。 果然吧。 你是在大门派学的功夫，我是跟我师父单独躲在山里学的功夫。 然后嘞？ 所以从小到大都没人跟我说过要争天下第一或者第二什么的。 你师父本来就是天下第一。 我师父的功夫跟英侯却差不多的。当年他会稀里糊涂当了天下第一，是因为英侯和无沙大师恶作剧骗他去比武。 这个我也经常听我师兄他们说起，这个世上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有天注定这种说法？ 白玉堂好笑地看着眼前这个牙都没长齐的小孩。 你知道的还不少啊，十岁不到就想着天注定，是不是早了点儿？ 我要怎么样才能以后有用一点，不要那么无聊呢？我不想变得跟我以前的门派师兄一样，总在说别人的事情，我是不是也该拜个师父，躲起来学功夫？ 白玉堂看着眼前困扰的小孩，没说话。 你当年问了天尊，他怎么回答你的？他既然是天下第一，要求一定很高吧？ 我问我师父，长大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 嗯。 小胖墩点头，仔细听。 他说，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。 三件啊？ 第一是自力更生，第二是孝顺父母，第三是找个喜欢的人，白头偕老。如果能再交上几个知心的朋友，那就是完美了。 刘山眨着眼盯着白玉堂看，良久，他撇嘴：“ 你是不是不诚心说？” 他就是这么说的， 跟我娘说的一样的。天下第一对徒弟的要求，怎么会跟我娘一样？ 无论你是天下第几，你首先得是个人。 刘山皱眉头，显得很困惑。 很多天下第一的毕生夙愿，就是上面这三条。你本着这样的心去学功夫，就不会无聊了。 那我要选谁当师父呢？ 你不是想入天山派吗？ 天山派的哪个人是我的师父？ 到时候彼此挑呗，那个能让你服气的就是你师父。 让我服气的呀？ 方方面面都能让你服气的那个。 白玉堂放下茶杯，伸手拍了拍刘山的脑袋。 我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师父，展昭从小到大有300多个师父，赵普的师父偷偷教他功夫，无沙大师每天让林业火去学佛法，可见跟谁学功夫并不重要，怎么学也不是问题。 不会被教坏吗？ 除了找个让你服气的，还要找个疼你的。 怎么样的师父是疼我的师父？ 世上谁最疼你？ 我娘啊。 所以说，跟你娘对你说一样话的那个就是疼你的。至于将来会不会无聊，得看你将来想做什么。学了功夫是跑江湖还是参军，或者回家种地都无所谓的，找到你想做的事情，你就不会无聊了。 白玉堂对睁大了眼睛的小胖墩笑了笑。小胖墩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白玉堂看了良久，最后眯眼一笑，爬下凳子跑去书斋了。刚跑到院门口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跑回来了。白玉堂见他跑到身边，对着自己伸手，就下意识的一接，手里多了个黑乎乎圆滚滚的东西，黄豆大小，看着像颗种子。 这是什么？ 长生子，长生树的种子。 长生树不是个传说吗？ 谁说的？我从一棵长生树上摘下来的果子里弄出来的，晒了一兜子，这个给你做谢礼。 说完，小胖墩蹦蹦跳跳跑了。白玉堂拿着那粒树籽对着阳光照了照， 要不然住你院子里啊。 说完，白玉堂看向院门口的方向，就见院门后边展昭探出了头来对他笑。 站门口那么久不进来。 白玉堂对他勾手指，展昭溜达进来，到了他身边坐下，伸手一勾他脖子。 不打扰你叫小朋友吗？ 查到线索了。 展昭一拍手，拽着凳子往白玉堂身边挪了挪，继续搭着他家耗子的肩膀。 爱问你个事儿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，看展昭这开头怎么跟刚才那小胖墩一样的。 你知道树龄吗？ 树多少岁？ 展昭盯着白玉堂看了良久，伸手捏脸。 果然是家养的耗子，随猫。啊、 白玉堂捏着展昭手腕子，将他爪子拿开。 什么树龄啊？ 简单点说啊，有人在木棉树下惨死，冤魂不散，附在了木棉树上。每当木棉花开的时候，冤魂化身成了树灵出来报仇。据说所有开血色花朵的树都有树灵。 你是进宫撞见什么神婆了？ 展昭望天，然后拿起白玉堂的杯子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： 如果不相信树灵成精一说呢，那木棉花瓣的出现就只有两种可能了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等他详细说，展昭伸出两根手指头。 第一种，不小心；第二种，不是不小心。 你倒是举出除此之外的第三种情况来看看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勾着自己肩膀胡说八道的展昭，展昭眨着眼，伸出第三根手指。 不是不小心，也不是不小心。 妈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还不如喵喵叫来的容易理解啊。 展昭单手托着下巴，戳戳白玉堂的脖子。 意思就是说呢，要不然那老太太是高和债的人，要不然呢，她要找高和债的人。 是高和债的人，意思是她不小心带出了别院里的木棉花瓣。要找高和债的人，表示他不是不小心，而是故意把木棉花丢在了泥地上。 展昭点头啊点头，笑眯眯看白玉堂。白玉堂有些疑惑： 你进宫之前也没什么，进了趟皇宫出来之后心情很好的样子，应该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吧？ 我这趟进宫呢，想通了一个道理，木棉花的花瓣的道理，同样的也适用于请帖。 展昭轻轻晃了晃手指头，白玉堂愣了一下，随后就是一挑眉。 哦，你的意思是可以是有人抢扁青手里的，也可能是扁青去抢别人的。 哼，聪明。 展昭顺手摸白玉堂的下巴，白玉堂将他到处乱摸的手拿下来。 要不然从你认识的人里下手查查看，不会又是什么烂桃花吧？ 后面那句可以省掉。对了，太学怎么还没下课？都晌午该吃饭了。 而此时，院子后门口一群太学学生站在那里，前边挡着门的白夏正对他们摆手，让他们不要吵。公孙抱着小四子看赵普，赵普一摊手，白夏挡着门不让从院子里走。林业火摇着头看着院子里勾肩搭背摸来摸去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还不能吃饭啊，饿死了。 嘘，不准妨碍我儿子弹琴。不是，是弹案情。 等展昭和白玉堂弹完案情，被白夏堵在书院里没法去吃饭的学生们表示相当不满。谁知白夏来了一句：今天中午集体太白居，白玉堂请客。太学学生们欢呼了一声，集体奔太白居。白玉堂无语地看着替自己花钱请客的亲爹。 天尊呢？ 老爷子上哪儿去了？都见不着他。 白夏边往外走边嘀咕。白玉堂被白夏一提醒，也有些纳闷，天尊他们昨晚去的南安寺，今早就没碰着，不知道中午会不会去太白居吃饭。 哎，对了，天山派的人也会来参加金盆洗手吧？ 估计会来吧，不过陆峰未必会来，可能派几个徒弟。 十大高手还吵架吗？ 据说是好了很多。 白玉堂回答的同时注意到了来往的行人，街上的江湖人明显多了起来。展昭算了算日子， 天山派如果要来参加的话，那最近几天应该到了吧。 嗯，还是让他们住白府吧，省得遇上什么是非，惹是生非事小，哪个丢了性命就麻烦了。 哼，你还挺向着天山派啊。 展昭笑着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白玉堂刚想开口说句什么，就听到后边有人喊 猫猫白白。 白玉堂和展昭一挑眉回头，就见小梁子和小四子手牵着手朝着他们的方向来了，刘山他们五个小孩也在，一旁是晃着袖子的林业火和慢悠悠踱步的小五。反正火凤最闲，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闹，估计是带着逛街去了。身后素清大包小包提着不少东西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替这位火凤堂副堂主去一把心酸泪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